留神！ 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吓坏了小孩，刘大老婆那一毛钱都不给我了。 哎，才给一毛钱！ 哎，女王，你作业呢？ 啥？交作业？ 快说来，你作业呢？ 我拿啥交呢？我咋交啊？哎，那李村长啊，不，李老师，哎，李老师去当村长以后，天天在家伺候他那老婆，哎，多少天了也没来过一次。哼，那王老师还病得下不了炕了，那没老师教咱们，还教啥作业嘞？ 就是，哎，同学们啊，这段时间呢，你们就自己学习吧，自己学习。 小梁班长，他能交作业？ 交作业！ 哎，小梁班长，未知他没上过学。 叶子，那你的作业呢？ 我？ 快说呀，你作业呢？ 班长，我不会做，咋交嘞？我爹又不让我上学嘞。 为啥？燕子，咱上学多不容易啊！你咋说不上就不上了？那你就不想上学了？ 想，咋不想哎？可我爹说，又没老师教，上也是瞎上，还得花钱。 李老师不是说了吗？过几天就会给咱来上课的。 哎哎哎！过几天，过几天，到底是过几天嘞？哼，哎，都快过20天了吧？哼，都是骗人的。 就是的，那你说，李老师能不当村长？来给我们上课吗？对，还有那王老师，他花了那么多钱治病也不好，他还能回来教我们吗？ 就是嘞。 可不管怎么样，大家还是得交作业呀。你们不交作业，我咋向李老师交代呀？ 可没老师， 作业不做咋交嘞？ 小莲班长，小莲班长， 哎，走啊， 看，给你，你的作业。 走啊。这题咋做的？ 这个，哎，左娃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悄悄话，你过来。 啥？ 哎呦，啊、哦，期待完了，期待完了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哎 呦， 你打，我二打，你打，你打，你打， 你欺负我？我让我爹去， 你爹也不是老师了，我不怕他， 跟我爹是村长，管的更多嘞，连老师都能管。 你一提这个我就来气，你想让你当村长，让你当村长，让你当村长，让你当村 长。不，你凭啥打狗啊？ 不打打打谁？谁让他爹去当村长，搞得学校没了老师， 关我啥事儿？ 关你啥事儿？你当然能交作业了，你有你爹教你，我们大家谁教？ 就是 作业不会做，咋教？ 咋教？你说，你说， 我。我们作业， 哎，让我看，让我看，让我看。哎，小哥，你过来。 哦， 哎，小哥，2×3等于几啊？ 8呀。 哎，是6。 嗯， 你骗子，是8。 一得一， 一二得二。二三得四，一三得三，二三得几？ 读八， 2×3得6，3×3得9，1×3得2，4×3得4，5×3得8，6×3得9，4×3得8。 这绿片片可是希望工程给山区孩子们带来的希望，也是连接爱与被爱的一座桥梁。 是村长给的。 我爹给的。 那村长咋说？村长说别急别急，这绿片片给你要了1年多才要的，不容易，让你好好学习，还说是城里的一个叔叔给的钱。怎么样，你帮我念念行吗？真的是给我的吗？ 项工程资助卡，山坡公社沟坎大队清泉村小队，姓名王桂芝，女15岁。同学们，从今以后我们班又多了一名新成员。 姐，你咋了？姐，你咋了？这一定是你的，姐，你能上学了？姐，你能上学了？姐。 桂枝， 哦，可是名册上没有你的名字啊。 你咋来了？ 你姐来了？ 你姐来 了？ 哎，

你这傻头傻脑的还识字儿，和娃娃们在一起呢，你也不脸红嘞？ 我脸红？我上学有啥脸红呢？我傻，就正因为我傻，我才要上学嘞，将来叫我娃子嘞。哎， 就你这死德行，还叫娃子？要不是我瞎了眼嫁给你，你还不打一辈子光棍？ 爷爷，我求求你，全村的人都听您的话，您说不敢向老师走，您说嘞？ 您说嘞？ 孩子们呐，听话啊！你们还小，还不懂事儿嘞。 我们只想念书。 爷爷知道，念书啊，当然是要紧的。 那你让夏老师留下。 留下。 可是人吃饭比念书更要紧嘞。老天爷再不下雨，全村人都吃不上饭，是会饿死人嘞。 老天爷不下雨，谁能管得了？ 谁说嘞？只要我们诚心诚意地向老天爷求雨，老天爷是会明白嘞。 爷爷， 女儿啊，爷的好孙女，你在这儿瞎捣啥乱呢？那嫁出去的婆姨，就是那泼出去的水嘞，就是那肖老师能留下，你不是也念不成书了吗？ 爷爷，我真的不想嫁人，我哥娶不上婆姨我有啥关系？ 莲儿啊，你不出嫁，你哥哪来的钱娶婆姨？再说，你看你爹的身子薄，他还能活几年？你哥不娶婆姨，我跟你爹是死不瞑目嘞。为了全村人，我要设法求雨。 爷爷，求雨是迷信活动，是骗人的。该下雨的时候自然会下，求是求不来的。 孩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 22岁。 孩子，我比你大77岁了，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，你咋敢说我是骗人的？那一个女娃娃家，不在自家好好待着，来我们山里干啥？你赶快走吧，我马上要向老天爷求雨。 爷爷，其实我的去留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清泉村的孩子们只有念书才有出路啊。 要念书。 孩子，可活命比念书更重要嘞。 对不起乡亲们，我来清泉村只是想教给孩子们点知识，既然你们认为我给清泉村带来了灾难，那我现在就走。 不能走。 牛大，肖老师，你不能走。牛大，我就想跟你学习。你不知道，牛大人家天天唠叨，说你心肠好，很帮人，跟你在一起啊，能学好多知识。牛大，你不是牛大，牛大。也不是牛蛋，我的牛蛋呢？ 牛蛋！